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等着被点名了啊！我们来看看此刻已经到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圆圆 Cherry、 冬日小山、 SQX 喜，还有特洛伊、雨香、好久没见的根根、 Twinkle 星、 Mr. 白、最佳基本 HIT、 最好的时光，还有钟林、谢谢，以及提前来报道的宋丽、 Easy Time、 快乐小猪、溜溜、爱起、 On the Way、 阿东、梦鱼、顾里、 Black、 还有 Lily。如果说你也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你都是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语音文字都可以，告诉我你希望听到的名字，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在即已经到来的冬天送出一份什么样的音乐想念。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今天提前预定的顽皮小仙女，她说希望点播的是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冬天已经到了，花儿已经快凋谢了，也能看到叶子在渐渐的变黄，她特别想通过这首歌来说冬天你好。 那些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刚刚 Mr. 白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呢，他说他在家里面会用那种大的池子来种花，包括还有那种大的矿泉水水桶，剪开之后给孩子来种下一些花朵，既可以环保而且废物利用，也可以教育孩子呢杜绝浪费资源，保护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每天都看到自己种的花花草草的生长和变化。冬天到了，说孩子种的花都慢慢的凋谢了，不太开心，但是留下了花的种子，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还可以种，还有着一份新的期待。他今天说到这儿了，就说到我们在这周呢有一个小小的旅行日记的分享环节。今天要跟你分享这张照片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上周的时候休假，包括咱们的节目是由早间的主持人郭鹏来代班主持的。那几天我在云南的时候拍下了一些照片，等着回来在这一周的节目里面和你分享我在旅途当中的所见所感。今天这两张照片呢，怎么讲，画风比较清奇。上面这张图是我在环海西路的一个很小的民房背后的角落里发现的，是一个非常别致的花盆儿。在当时的那样一个景象，当时那个环境下面，我甚至觉得它有一些可爱和傲娇。而下面这张图是我在丽江古城的大树下，那么多真挚的留言和祝福当中，为你选了一个陌生人送出的一份爱情的期许。其中他是这么写的，很有意思，他说希望媳妇儿以后每天都开心，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放在心上，他高兴的事情呢要陪他一起，不高兴的事情要想办法让他高兴。这位陌生人在2018年10月11号写下了这段话，还说永远爱媳妇儿。这两张图片你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第四天，四是我们汉字常写的那个四，就可以收到了两张风格完全不同，画风清奇，但是很有意思的旅途分享礼物给你。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今天也是提前预定的一份祝福了，我在上节目前就已经看到他的留言，谢谢，他说希望点播李宗盛的这首《鬼迷心窍》，在12点15分送给你。 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接下来我们要在节目里面送出一份生日祝福。今天是2018年11月8号，小阿东给我留言说今天是他的生日，想点播一首歌来送给自己，但是后来他给我留言说一时间不知道该点什么，只是希望以后没有那么多的累。好，这里要说一下，他说的累是疲惫的那个累，而不是泪水的累。虽然你的留言很简单，但是好像你今年应该是蛮疲惫的。想了半天，后来为你选了这首歌曲，其实只是很单纯的，一方面想要祝你生日快乐，另一方面呢，希望你明年能够有时间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去外面，去到你喜欢的、想要去旅行的地方，在旅途当中找到一个放松的感觉吧。12点20分，我们要送出的这一份生日祝福，送给小阿东。来自郝云的这首《去大理》送给你，生日快乐。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想起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

继续来关注，近日凭借网综《创造101》成功脱颖，并积攒了大量人气的高颖希，在18岁生日之际推出自己的全新单曲《Shiny》。这首歌曲是他个人参与词曲编写和舞蹈编排设计，且诚意满满的一首歌。最后来关注，近日李荣浩推出专辑中大受好评的歌曲《念念又不忘》的 MV。 这首歌由韩寒填词，是李荣浩和韩寒继电影合作后再度携手的最具话题跨界新作。 MV 的女主角也邀请到去年刚入围金马奖最佳新人的郑楚曦，献出 MV 处女作，搭配上创意总监李荣浩的想法与概念，强大的阵容都在这支 MV 中全面引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九七四。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可以像刚才上半时段那些朋友一样，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在下方的，一方面是回复第四天啊，收到的是我在上周休假的时候给你带来了几张照片，包括前面几天，第三天、第二天、第一天，你都可以收到一些照片。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里留下你的祝福和想念，写下一首歌曲的名字，还有就是要写下你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你的祝福文字是什么，都可以发给我。我们的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要送给雪儿，她说宝宝呢自从进入冬天之后就开始断断续续的生病，作为妈妈真的好无力啊，希望她能够赶紧的好起来。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替雪儿送给你此刻正在生病的宝宝，希望她的身体能够快快的恢复。 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 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看到很多新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娟子、曾熙还有梅子，他说啊，这是我第四天听你的节目。还有门门、芳草七七、宝国、月行者都已经过来了，还有袁科。你可以像他们一样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播一首歌，送出你的一份祝福。可能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都在听这档节目的直播，那这个时候当你的微信 ID 出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听到你在音乐当中那一份真挚的祝福。同时呢，如果说你觉得想要表白，或者说想要偷偷的送出一份想念不太好意思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你说思萌，这条留言我希望是匿名的啊。我待会儿念的时候呢，就不念你的名字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灰太狼爱平底锅，他说刚才我的爱人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婚四周年为我点了一首成都，而现在下半时段我也想回赠他一首光良的童话。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双手变成翅膀。 你要相信幸福和快乐是结局，而且是要一起来写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结局。在12点43分，公众平台上的廖氏如神给我留言说，昨天是立冬，可是呢，对于我们温州这边的天气，这两天还是好暖和呀，穿着短袖在外面被太阳照着，有一种入夏的恍惚感。不过听说呢，过两天马上也要降温了，有一种莫名的期待。今天希望在直播节目当中来点播一首范晓萱的《雪人》，对于雪有一种特殊的期待吧，很希望我们这边今年能够下一场雪，因为好多年都没有见过了。来自外地的这位朋友廖氏如神，雪人。 雪已经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 点歌送祝福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特殊的情景或者说情感的，比如如果我在大街上我突然跟你聊天，问你说哎，想要送出什么祝福，可能你脑子里面就完全没有思路。但是当你在直播节目里面听到那些朋友每一个人在音乐里面送出了一份真挚的想念，你会不会也会幻想一下，有没有可能下一首歌就是你所点播的呢？所以当你写完这首 歌曲，或者说当你喜欢这档节目的时候，我都欢迎你去把这档节目在朋友圈，或者说在你的同事朋友之间推荐给他们，让他们也有一个祝福想念的宣泄出口，让他们也来点播一首歌，送出我们一份真挚的故事。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比如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这段祝福是来自一位新朋友，他叫做曾希。他说，思萌啊，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这档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突然就让我回想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名花季少女，而现在呢，我变成了一个母亲，我想为我的宝贝来点播一首歌，一首陈奕迅的十年，祝我们全家开心快乐，宝贝学习进步，也要谢谢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收听这份祝福的每一个好朋友。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干脆就直接用十年这首歌的情感来延续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和最后一段祝福，它来自张伟康。他说失恋了，心情不是特别的好，希望点播的一首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没有目的的爱了，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当然我也看到了公众平台上的慧敏、门门、蒂尔涵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不够来为你们播放祝福了，那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我会把你们所点播的歌曲来播放出来。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啊，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了。 好无关。